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卢成，今年21岁，最近感觉特别烦，因为我和女朋友分手了。我希望能够把她再追回来。我们在一起时间不长，也就短短半年多的时间，但是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是开心的。我们两个都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的。有一次下午上课，我都坐到教室了，然后辅导员接了个电话，辅导员回到教室就调侃我说我爱吃糖葫芦什么的，我还一脸懵逼的样子。后来我女朋友来了，跟我说她刚刚给我打电话打错了，打到辅导员那里去了，直接给辅导员说我给你买了个糖葫芦，正在慢慢往教室走呢。真让人哭笑不得。我真的特别爱她，可是前几天因为一件特别小的事情，我俩意见不合，然后吵了一架。我比较倔强，不愿意承认错误。过了2天，我再找她道歉，已经为时已晚。我计划着像之前向她告白那样，给她一个惊吓，然后希望能够再追回她。 又是个雾霾的北京，又是那不安躁动慌乱的问题。你说你想要安心的离去，才哄我开心。又是个拥挤的北京，又是那无处安放漂泊的心情。拥堵的不止路上的人群，还有谁的内心。下一站你要去哪里？能否再让我还能遇见你，再扶你走过这片漫长的夜。你累了我还背你，下一站你要去哪里？再让我还能陪着你，所有的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了爱。心 伤心全都不算伤心，伤心是眼睁睁地看着没了你。 又是个雾霾的北京，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Yuka 齐雨佳，我的全新单曲《白油赛》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8，让我们怀揣梦想，继续前进。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 That we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Maybe I'll give you more. Right now I'm so in amor.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今天来到了22:06:46，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网络那边的好朋友们持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准时大陆机。今天是2018年的1月1号，在这里呢周准祝各位新年快乐啊。终于我在想了很多很多年的这样一个直播间晚上的时候又再次呈现出来，还是用了很多的心思。我能看到我身边很多很多的部件，比如说有一盏非常漂亮的小台灯，台灯旁边还有一个很漂亮的扬声器，这都是为我们的夜间节目所准备的。准时大陆机这样一个节目呢，大家可以听歌，可以留言，可以推荐一些文字。因为是第一期节目，有必要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分配时间。每天的22点钟到23点钟都会有这档节目，但是周一到周五呢是我为大家带来，周六周日是唐甜甜为各位带来，同样是十点大陆机。各位可以看到我后面的大屏幕十点大陆机，当然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跟我进行一个非常友情的互动啊。毕竟这么多年以前的十一点先生又回到了夜晚的直播间。第一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新浪微博，搜索周大准啊。我在我的微博的置顶区呢设了一个永远不会更改的置顶的这样一个微博，我有一点点私心，希望大家都在这个微博的置顶里，每期节目都在这里互动，聊聊天，说说你最近的心情和变化。那第二种方式，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要特别感谢微信公众账号里所有的朋友。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大陆机，里面有非常多世界各地的之前听过我节目的朋友。今天周准在 FM98.2 的直播间跟你说声谢谢你的守候，我回来了。第三种方式，我们节目是可以音视频同步收看收听的啊，可以关注花椒，叫做活力982，现在正在视频过程当中，欢迎所有的好朋友。有现在有非常多的朋友啊，先点点名，叫爱人人谁难我心，德威爱德威变家家质变等等朋友进场，大家可以聊天。我们今天是有一个主题的，其实我不想每晚都聊主题，我们就是可以让在忙碌的生活节奏当中有这样一个听歌的空间和区间，我们可以分享文字，分享你想点的歌曲，这样就足够了，是不是？大家可以看到直播间所有我的样子，这是一个镜头，这是我最近的一个镜头。今天呢，我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大家也可以聊聊你最近正在寻找什么。2018年的1月1号第一天你在寻找些什么，这是今天的歌单，一共有11首歌啊，我们的节目会随着歌曲的播放一步一步的呈现给各位。这是2018年1月1号也是2018年整年982 Music 啊活力这个调频非常非常重视的一档节目。我也希望大家多多在这个节目当中说说自己喜欢的生活，喜欢的音乐，聊聊你的心情。关于寻找，你现在正在寻找些什么呢？我第一首歌送给各位，也是非常内敛的一个歌手，我也非常的喜欢，他就是一直有点羞涩感的朴树带来的这首《且听风吟》。

十点答录机每天都会在22点到23点跟大家相见。刚刚这个片花最后的结尾，那英文叫做 To be your better man， 我们希望大家变成更好的人，在茫茫的人生当中寻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档位，去了解你的社会的自我体现到底如何完整的呈现给你内心的那个自己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十点答录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感谢在花椒上所有的朋友，谢谢你们在进场的时候呢，要希望跟我多多留言和互动。我们今天来说的话题是关于寻找哈，有些人在寻找自己的定位，有人寻找自己在职场当中到底怎样的这个合适的一个定位是适合他的一个曲线啊，还有人就是在不停的寻找一种感觉。却到了夜晚的时候，很多人会放慢自己的心绪，这个时候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已经在被窝里了，对不对？放下一天的伪装，可以放松自己，想象一下这一天你忙碌的空间是什么，你获得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感谢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所有的朋友对我的期待，大家可以现在在里面互动，说说你的寻找，一直以来你寻找的是什么，也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搜索周大准，就在那个置顶的那条微博上跟我留言就可以了。其实我们节目有今年有两个固定的环节，周一到周五这两个环节，一个叫做见字如面，一个叫做点一首歌。见字如面很简单的道理，大家可以把平常你看到的那些让你觉得有反思的文字，有一些温度的文字，可以放到我的准时答录机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头，我可以读出来给大家听。那我也会不定期的拿一些书籍给各位来看一看。今天我准备的书籍的名字叫做松浦弥太郎先生的人生信条，100个基本的人生信条。这个先生呢是非常厉害的人物，他有一个书店，他有很多的书籍。这本书是我去广州玩的时候在书店看到的，很有意义哈。简单的道理告诉我们不同的人生。那也希望各位在听听这个见字如面片花之后，来听听我今天分享的关于几条他的100条人生信条当中的几条我觉得非常好的内容。见字如面这个片花你听听看是不是你喜欢。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答录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答录机，见字如面的环节。我今天准备的这本书呢，名字叫做《100个基本》，松浦弥太郎先生的人生信条。他是一个书店的主理人，也是非常厉害的哲学家啊，很会生活。这100个基本的信条呢，真的是可以帮到我们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查漏补缺，让你慢慢的了解一个非常真实而又圆滑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我推荐的第一个人生的基本信条是一切自己负责，指责他人也无济于事。好事坏事我们会经历各种的事情，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认为一切的起因都在于自己，不要推到他人和社会的身上，也不要去指责他人，也不要去怨恨这个社会。不管发生什么，你自己处理，自己主动承担一些责任，那大体的事情你都可以自己负责解决。只有带着说服自己的关键是在于自己的这样一个觉悟，才可能不依存于他人，用自己的双脚走下去。非常简单的几句话，却是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人生道理：一切自己负责，不要把一些主要的原因推卸到别人身上。 还有就是我觉得第三条写的也非常好，他说简单的生活要做的是保持一点点都好。其实我们在繁复的生活当中老在想，哎呀，我一定要把每个事情做得非常的到位，让每个人喜欢我，其实这是不太可能的。简单思考之后，选择少量应该做的事情，如果其中有复杂的事就简单化，认认真真的拼命做到最好。如果什么都想插一手的话，最后的结果不过是每件事都半途而废。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现在这样的穿法啊，并不是不可以，只是松浦弥太郎先生说，比如说你想穿红色的又想穿蓝色的，想要那样又想要这样的想法，就不可能全部实现。不能明确目标，凡事就只能浅尝辄止。是不是有很简单的人生道理？透过书的文字，闻着难得的墨香，你可以发现极其简单又深刻的人生道理。我们白天生活太快，节奏太快，有的人恨不得戴着很多层面具去面对他的老板，他的同事。我希望到夜晚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敞开你的心扉，好好听听广播，看看广播，看看十点到十一点出现的这个男子到底在直播间做些什么，他的一举一动，他是一个安静的人还是一个多动的人，都是很有趣的事情。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看看哈，应该是哪首歌推荐给你。这首歌曲呢，是我最近呢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三个她，女字旁的她，三个她正好是三位女歌手啊，一个谭维维，一个魏雪曼，一个金池，三位都是唱将级的女歌手，用三种不同的角度诠释了一个难得的故事啊。我来听听这首她，她，她。 是你吗？武装过的自己，坐在对面的灯下。嘿，我离开哪里呀？尝过的一些苦，它没有让我却步。我走过来了，并且很肯定的，要比从前更勇敢了。 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也试过要说服自己，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怎么说你懂吗？ 千万个他里面的他，拥抱过不完美的他，更明白想要的是什么，这么说你懂吗？

十点大陆机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然后希望简书温暖的声音可以照亮每个都市夜归人夜晚真实寂的路。 不说人短，不知人过，不念人恶，不扬人错，能过就是生活，能走就是道路，路行路颠簸，世界总曲折，准时打路机记录你的生活。 十点打路机， 十点打路机， 十点打路机， 十点打路机，十点打路机， 生而不同， 生而不同， 生而不同。晚安，亲爱的。 让我们互道一声晚安。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十点大陆机，欢迎各位在22:33继续锁定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收听收看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各位晚上好，我是周准，我又在直播间在晚上的时候跟各位相遇，在2018年1月1号的晚上，在这里呢希望各位这一整年都顺利，百事顺利啊！在忙碌的时候，特别是在卸下一切防备的时候，在晚上这个时间段听听好的音乐，跟我们一起可以聊聊天，聊聊自己一天的工作、学习、生活等等的所有。其实要感恩的部分要很多，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陆机那边有非常多的朋友的留言。江小乔 Ray 对方正在输入红着眼笑，还有 Trey 这位朋友，小坚果完全不知， Jane，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啊，有的人在说那个花椒的那个收看的名字叫什么，花椒可以搜索活力982，目前有很多的朋友在这边，就是我无暇去顾忌啊，也是我会尽量照顾到花椒这边的朋友，大家可以留言相互认识，可以谈谈我们今天的话题，关于寻找，你一直以来在寻找什么，是梦想还是感觉还是定位等等都可以讲。当然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陆机啊，一个一个记啊，可以在这边留言点歌，还可以同时关注新浪微博周大准啊，我有一个置顶的微博，就是我们节目每天留言的地方，我不想再去不停的转发，不停的转发，就是这条置顶的微博，你有什么话，听我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感觉，都可以来聊一聊。我忽然想问问大家，所有正在花椒的朋友，正在新浪微博的朋友，正在微信公众账号里听节目的朋友，你现在在哪里听我的节目呢？我现在在北京朝阳区建外大街14号，你在哪里呢？我想听听你们的方位，你们在哪边听我的节目，你们过得好不好？我希望我的音乐还有我做的所有的片花，我的片花会每个月更新很多，也希望大家跟我说说你想听到怎样的片花，都可以告诉我，我真的想做一个晚上跟大家聊天的好朋友。如果你晚上很寂寞，不知道跟谁聊天说话的话，你可以来看看我，看看这个中年男子是什么样子，在直播间可以看看我的扬声器，看看我的台灯，看看我眼前的 iPad， 看看我眼前所有的屏幕和一个非常现代化的直播间。白天的这里是不一样的，白天这里充满了活力啊，灯光非常的耀眼，非常的闪亮。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这边就会显得很安静。导播组啊，还有我们节目组特地为我准备了两盏啊，射灯射到我的面颊上啊，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的面颊是这样的啊。还有我们非常多的朋友，还有我们青年广播的工作人员还在外面守候着。就是有这样的精神，才能让我们的广播能够音频视频呈现给你们。今天我们来聊的话题是关于寻找。大家就会说你在寻找什么呢？我寻找的东西有很多，这些年 我在寻找一种合适的时机跟你们见面，这个时机终于来了。我记得在很多年之前，十一点先生的时候，也是晚上的时候跟大家聊天，很多的朋友来自于五湖四海，他们把我的节目刻成了光盘寄给我，每期都寄了整整700盘。还有的朋友把我的广播从网上内录下来，每天听，在微信公众账号里每天催促我说，大准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呀？像我说我回来了，我还不算太老啊，还没有什么大变化，只不过是有一点点沧桑在里面哈，也许这些沧桑会加大着对人生、对于音乐、对于很多方方面面一些更加深层次的理解。在晚上跟大家聊天谈心，有一首歌呢，是微信公众账号里的一个朋友点播的，他也是网易云音乐的主播，他要把这首歌送给一位他的朋友啊。他点的这个歌的名字叫做《会不会》。说实话，其实在听的音乐很多处也有听不到的歌曲，陈绮贞有很多的歌曲我听过，会不会并不是我常听的一首歌曲。他特别点这首歌送给他那个亲密的人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听听他送给他的这首《会不会》。我听上这首歌曲啊，就好像是一种告白，告诉对方，爱在这里，爱在这里，我走过东走过西，终于找到了爱在这里，跟他一起好好的相守。这首歌来自于青年广播十点大陆机，叫做会不会呢。 离开你的视线，离开你的世界。 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your better man。 大陆机 To be your better man， 希望各位通过这个全新的节目，会在2018年的365天里都陪着大家，可以听到共同情绪点的音乐，可以找到非常多好的小伙伴，可以在这个城市当中结交更多的朋友，让我们的夜晚不是那么的孤独，有那么一抹亮色，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开心可以得到的收听和收看的效果。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十点大陆机调频 FM98.2， 你可以通过花椒啊，可以下载花椒的 APP， 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正在直播的周准，还有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你可以留言，你可以发语音，你可以用文字告诉我你要点播歌曲给哪一位，或者说你看到哪段文字想要我在节目当中读给你听或者读给大家听都是可以的。谢谢所有的朋友正在陆续的进场，谢谢我们的张阿痴，谢谢我们的 Radio， 谢谢我是痛了懂了北风86048，谢谢你们。今天同样有很多的歌曲送给各位哈，其实每天晚上放的这些歌曲都是我精心挑选的，当然听歌的人有很多，行家也有很多，我们可以互相的交流，在所有的分享曲目当中，如果你觉得适合夜晚来播的话，你可以推荐给我，我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呈现给所有喜欢音乐的朋友。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某一天在去一个应该是去培训别人录音的过程当中，在我的车里等他的时候听了这首歌曲。这个歌曲呢是一位非常搞笑的主持人，他的是娱乐节目，他却突然放了这首歌曲，我还觉得他的品味还真的是蛮有意思，非常的好听。这首歌曲呢希望你在夜晚静静的聆听，来自于石磊先生，这歌叫做哎呦哎呦。 想念你每一分每一秒钟都快乐，爱着你每一次转身以后都难过，想念你每一分每一秒钟都快乐，爱着你每一次转身以后都难过。生活从来没有解脱。 着结果放在心头，生命的折磨都是寂寞，想念你每一分每一秒钟都快乐，爱着你每一次转身以后都难过，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这首歌曲哎呦哎呦，我听到的时候在我的车里那个狭小的空间当中相当之震撼，我也到了那个随着歌曲来回晃的年纪，好觉得哎呀这个人好傻呀，怎么随着一首歌曲这么打动自己，能忘记自己中年人的角色等等这样一些情形。可是我刚刚在直播间我戴着耳机听这首歌的时候，再次会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 man 的一首歌曲，非常的爷们儿啊，会让我们觉得石磊先生的音乐作品简简单单的鼓和吉他还有那个钢琴的注释和弦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会把男女之间的一个情谊表达得非常的清晰和厚重啊！不管怎样是不是都相爱过呢？其实好多人在寻找这样一种洒脱的感觉在城市当中，可是真的会很洒脱吗？最近张惠妹呢出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很多的 DJ 会在推荐，但是我们是有优势的，我们可以放他的 MTV 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呈现。你们是不是都听到的是啊音频的部分？今天在节目当中，周准要在视频的直播间发放这首非常好看的 MV 哈，这也是 SHE 组合其中的 Selina 担任女主角，她演的一个这样的女性角色，来看看张惠妹的这首非常好的 Music Radio 啊，应该是 Music Radio Video 哈。音乐作品连名带姓， 怎么想表本出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 来自于张惠妹带来的《连名带姓》， 没办法哈，人的记忆当中都有一个连名带姓的人啊，每次想去提起又不敢提起那份感情和那种忽略和闪躲的情绪，每个人也许有拥有过，也许不是每个人都曾经触及过的啊。今天只是2018年的1月1号第一天的晚上，我们分析这样的心情，重点把我们节目大概的架构告诉各位。那从周一到周五，从今天开始，我每天都会出现在这里，我们可以不断的完善我们的大家庭，我们非常舒适的收听环境，可以让大家共同营造一个听歌聊天的小空间，是我跟大家一起带来的。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收看，谢谢花椒的朋友，谢谢你们，谢谢所有微信公众账号里的朋友，实在读不过来这么多的留言和微信，也谢谢新浪微博的朋友，不要忘记关注新浪微博周大准那条置顶的微博，我们每天的话题或者聊天的内容都在里面呈现出来了，希望各位通过这样一个节目可以好好的睡一个舒适的晚安的觉哈。这个首歌曲要送给一首晚安的歌曲送给你们，也希望你明天好心情，在2018年第一个工作日，也就是明天，活力满满。不要忘记来收听活力 Music， 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或未曾谋面的好朋友。这首歌来自于跑火车乐队，晚安亲爱的。 愿长夜无梦，在所有夜晚安眠。